建议大家可以把音量开大一点，这鼓的低频和震动声音非常的过瘾带劲儿。把你疲惫的心灵彻底的唤醒起来。许巍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逍遥行》，在我们今天旅行开始之前，就是需要这样的音乐，把自己的身心彻底的打开来，让自己好像稍微有点困困的心，好像有一点无聊的心，彻底的重新诞生出各种各样的幻想和画面。上周的时候呢，许巍也是出现在了某一个音乐节的演出现场，很多人去看了，不知道如果去到现场，你有没有听到刚才听到这首《逍遥行》。11:07，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要逃离大城市。生活在大城市的我们呢，应该都会有这样的烦恼哈，那就是去哪里感觉都比较费劲儿。本来距离路程呢就可能比较长，再加上万一经过了一个堵车，时间基本上全部都耽误在路上了。不过在拉斯维加斯，就是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怀特小镇，各位完全不用担心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小镇上所有人基本都生活在同一栋大楼里，吃喝玩乐衣食住行统统全部可以在这栋14层的楼里解决。 What? 那就是不用出门的意思呗。还真的是，这栋大楼呢听起来感觉很无聊，天天宅在里面，但实际上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每天24小时都不够用的。现在把窗帘打开，好好的感受阳光射入。 生活里有太多问题，一不注意就会挤在一起，先做东再做西，一天过去却不记得自己忙来忙去为了什么原因，有时候醒来就忘记，做什么都没特别顺利，有时候只能可深呼吸，可深呼吸，可深呼吸，没跌倒怎么学会重新爬起来的可贵，可贵，可贵，没失去怎么找回小虫而已，他说你想要的遥不可及，别因为一句无知的否定就不记得自己忙来忙去为了什么原因，有时候醒来就忘记，做什么都没特别顺利，有时候只能快深呼吸，快深呼吸，没跌倒怎么学会重新爬起来的可贵，去怎么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 这首作品呢就叫做阳光。各位，当你听到阳光这两个字的时候，你首先会想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可能现在是夏天的时候，大家提到阳光就会想到非常的燥热。雨天的时候呢，会觉得阳光就是希望，是温暖。也有人说呢，阳光好像 means anything， 一切皆有可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阳光呢，是来自于拉爪梁心怡在2017年推出的一首歌曲。她一贯的甜美的歌声配上这样的电音风格，诠释出了他自己对于阳光这个词的现代想法，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所有的活力、养分以及温暖。毕竟很多人提到这个拉爪梁心怡呢，会想到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OK， 对于梁心怡而言呢，他习惯的是低头族，每天呢与手机为伴。而这首歌曲的诞生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难得有一次他的手机没电了，然后没电的时候呢，他就只能抬头看着窗外，突然间发现今天的阳光好美，然后给到他启发，才发现原来自己太多的精力都花费在了手机上面，错失了很多的风景。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作品提示一下大家，偶尔的时候真的需要把自己的心打开，不要局限于一个地方。前面我们说到今天要去的这个小镇呢，只居住在14层的大楼里就可以日常不出门，听起来感觉有点奇怪哈。先说一下这个小镇，怀特小镇居民呢只有200人左右，非常非常的少。原先他们居住的另外一个楼呢叫做 Banneker Building， 54年前北美经历过一次地质灾害之后呢，使得原本他们居住的那个大楼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所以基本没有办法继续的居住。因此所有的原大楼的居民呢全部都搬到了另一栋楼里，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塔，一共有14层楼哟。这个小镇的环境非常的恶劣，每年的降雪量呢是美国平均降雪量的1000倍，一年只有6个月不下雪。但是等到这6个月来临的时候，天暖，冰川融化成瀑布，流入碧蓝的港口，变成灰蓝色的冰河的时候，那个时候小镇的居民都会觉得一切的风景太美丽了。这也可以大概理解为什么大家会生活在这14层的这个居住楼里而不出去，因为确实一年当中有6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下雪天。好像说这个环境使得大家没办法出门，有那么一点点的局限。那风景会不会也很一般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No 大错特错。来到怀特小镇，虽然会感到雨天雪天，但是不同的天气风景都是格外美的。 对不起，真的没关系，收敛的对白，最后只剩我一个人享受孤独愉悦，无所谓，真的没关系，不要太伤感，不然结局比那故事情节更加敷衍。我说要浪漫， 该怀念哪哪壶。 赵永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 Bossanova 曲风《谁孤单》。现在提到赵永新这个名字呢，大家会想到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位很好的词曲创作者，自己创作的歌曲非常的优秀。但是呢，这首歌曲曾经收录在 MIC 男团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色 Color》当中。那个时候呢，其实对于赵永新而言，他是有所顾虑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在 MIC 男团的专辑当中可以有一首 Bossanova 的歌曲。他怕之前写的东西呢不太成熟，怕大家不喜欢等等，但也正是因为队友和公司的支持呢，才决定收录了这首他很喜欢的 Bossanova 风格的《谁孤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每一次迈出的一小步，旁人和身边的好友给予自己的鼓励和支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谁孤单》这首歌曲呢，灵感来源于生活。《谁孤单》，赵永新说呢，是一个开放性的歌名，后面呢可以加句号，《谁孤单》作为一个完结的一句话。也可以加叹号，谁孤单？还可以加问号，谁孤单？歌词并不局限，希望每一个人听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无论谁孤单吧，反正来到了怀特小镇，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栋14层的楼里，即便你不出门，你也不会觉得孤单。据说很多居民呢，已经常年没有离开过这栋大楼了，但是他们的日子貌似过得还是非常精彩的。这是因为这栋大楼可以说堪称神奇，里面有学校、邮局、警察局、市政府、医院、便利店等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居民们真的可以做到足不出户。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做阳光宅男的人的话，在这里你会觉得一切非常的自在。当然，美剧当中会有一些妈妈很喜欢把一切控制得很好，在这里完全可以实现。 Cause she has been here before. She doesn't cry anymore. No looking back. No, she doesn't go to the bar. Too many lovers she's got, and they want her back. She loves control. She wants it her way, and there's no way she'll ever stay unless she give it up. She loves control.For the kill, so they won't come back.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don't you try taming the storm. Don't say you haven't been warned, cause she won't like that, cause she loves control. She wants it her way, and there's no way she'll ever stay unless she give it up. She loves control. She wants it her way. 要说今年夏天最红的一首热单， 卡米拉·卡贝洛那首《哈瓦那》应该是在哪个地方、哪个国家都可以常常听到的一首作品。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卡米拉·卡贝洛也是带来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啊，也是离开了舞美之后的首张专辑，就叫做《卡米拉》。其中刚才我们听到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She Loves Control》，她喜欢控制。在我们这个14层的大楼当中，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控制好生活的人，可以控制得非常的好。比如说来到7层可以去健身房健个身，然后呢到8层吃一个早餐，该上学了，接下来去10层上课。不过也要注意，上学可能还是会有迟到的问题，因为离学校最远的学生呢大概要花5分钟。上班呢也可能会担心一下堵车的问题，这里的迟到啊和堵车真的是别人听完以后可能只能摆出微笑脸吧。因为这里的早晚高峰其实指的就是电梯在每层楼当中都需要停留的意思。好吧，即便是这个样子也是需要注意一下的。下面这首作品也是今年的大热单曲。Attention!Chalipus. You've been running around, throwing that dirt all on my name. Cause you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You've been going around every party in LA. Cause you knew that I'd be at one. Oh, I know the dress is karm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Attention, you don't want my heart. Maybe you just hate the thought of me with someone new. Yeah,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I knew from the start. You're just making sure I'm never getting over you. Oh, you run around, throwing that dirt all on my name. Cause you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Baby, now that we're 今年5月11号 Charlie Puth 带来了个人第二张原创专辑 Voice Notes， 刚才我们听到的 Attention 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 Attention 呢也是 Charlie Puth 的第五首 RIAA 认证的白金单曲哦，并且呢是纽约时报曾经把这首歌曲评为2017年度最佳歌曲之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在这一栋14层楼的大楼当中

只有发掘创作人才，提高演员素质，才能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近日，圆明园建园310周年纪念文化创意大赛正式启动。这次活动将持续一个半月，邀请到各界学者及设计师参加。作为圆明园建园31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大赛也正是对19大关于坚持创新性转化、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践行。大赛的获奖作品将有机会作为圆明园旅游纪念品投产，并在即将举办的“重返万园之园”数字圆明园全球巡展的北京首展上展出。最后，我们再来看，进入7月份，国家博物馆迎来了暑期参观高峰，平均每天接待观众量都在5万人次左右，最多一天甚至达到了5.6万多人，连续多日创下了历史新高，超过了博物馆最大的接待能力。对此，国博采取了多种限流措施，明显提升了观众入馆速度。目前，国博每天参观的高峰时间是9点到10点半，中午12点前后和下午3点左右是低峰期，建议观众错峰参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又望穿你的一寸一寸填满欲望，城市啊有点脏，路人行色匆忙，孤单脆弱不安都是平常。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缺点是一沉默，一句一句都是谜题，都清醒都独立，妄想都没痕迹，我们一生不肯慢慢去习。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 这是陈丽的光，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11点36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当你觉得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当你觉得内心有阴霾有灰色的情况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的是美国的阿拉斯加的怀特小镇。这个小镇很有意思哈，一共只有200人左右。小镇上的所有人呢，基本都生活在同一栋大楼当中。好处呢，就是彼此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对方。而不好的一点呢，也是大家太过于熟悉，没有新鲜感。因为小镇上的所有人基本都生活在同一栋大楼当中，所以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全部都是在这栋14层的楼里进行解决的。前面我们也说过，这栋楼呢可以说是一栋神奇的大楼哈，里面有学校、邮局、警察局、市政府、医院、便利店等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的。说到便利店，小镇呢就共有2个便利店，有零食、日用品等等各种商品呢都是琳琅满目的。 而下面要出场的这位朋友，哎，也是有一天早晨起床之后直接就去到了便利店当中，毕竟是个明星嘛，以为他可能在便利店出现也是帅帅的形象，但结果好像完全不太一样。然后店员就说，哎，你真的是王力宏吗？ 便利商店穿着睡衣穿着拖鞋，柜台看着傻眼，我跟他包厢差那么远，他被杂志洗脑，说皮肤也没那么好，说本人没电视上高，说我本人说到可以笑，为什么不能邋里邋遢，睡前包是我的早餐，刚睡醒声音扫下，就他妈得给我一杯瓦达，另一位客人开始猛拍，拿手机当唱片狗仔，我的腰封卡了韭菜，连笑了很自在，因为我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尊敬值得尊敬，批评价值得批评，毒舌毒得没品，大家都知道我不必点名，欺负每一个人，自己不会还装作评审，攻击我在节目上，为了那三分钟的曝光，唯一的资格是说话很贱，自己唱的无音不全，听过你制作的唱片，切我根本不屑，反而没有听到你新的音乐，起码已经有十年，赶快反驳来对号入座，可是不管你怎么说，我完全 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理你，来自于2008年的专辑《心跳》当中，时至今日再听的话依然觉得非常的时尚，这样的编曲曲风在歌词当中和 MV 当中营造出来的形象是一致的。在这支 MV 当中呢，王力宏也是颠覆了他一贯在大众眼中的形象啊，扮演了平常私底下的自己，穿着睡衣戴着眼镜，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出现在便利商店买东西。店员看到王力宏以后露出不敢相信的表情，说，哎，你真的是王力宏？好像皮肤没有那么好，本人没有电视上那么高。哎，一切也就和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犀利的歌词相符合了。前面我们说到怀特小镇的环境是比较恶劣的，每年的降雪量呢是美国平均降雪量的1000倍，只有6个月的时间不下雪，所以冬天天寒地冻不愿出门的朋友呢，来到这个14层的大楼当中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室内操场和健身房可以满足各类居民的运动需求。而在这栋大楼的10楼当中呢，还会有一个学校的菜园，可以保证学生每天可以摄入新鲜充足的维生素。当然在13层和14层还开了含有早餐的旅馆，如果你是来怀特小镇旅行，感受一下这个只有200人不到的小镇别样的生活环境的话，住在这里的13、14层感受很新鲜很特别。 平原中那朵花在静静地开放着，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哦，视野开阔，尽管很模糊，但我能看到你。 起恋爱吧，尽管很危险，但我们需要。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哦，君无尽啊，尽管很惊喜，但我不明了。哦，混乱不堪，尽管很难，但我能做到。寂静风雨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想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要经历多少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想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每一分一秒。庭院外那朵花也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君无尽啊，尽管很惊喜，但我不明了。哦，混乱不堪，尽管很难，但我能做到。历经风雨，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想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要经历多少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想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每一分一秒。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很多事情，大家总习惯去找一个理由，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的原因是什么？旅行这件事情，至少可以做到 for no reason。 穿上你的鞋子，人们跟我这么说，可是过2-3年后又变成你很自由。我该如何解释每个季节的迷信，这是种很勉强的过度分析。到底自由和赤脚有什么关系？社会练成魔力，没关注的我说给你。是否有特别的意思？大家都期盼着一个感动人的随性。我突然 感觉委屈，为何他们骗自己，我的个性真只是如此的无趣。最后 非常自在的王若琳，非常慵懒的爵士，适合此刻马上到了午饭的时间，在车里面稍微让自己放松一下，音量开大一点，空调也可以调的大一点，让自己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沉浸其中。这首 For No Reason 呢，来自于2008年的那张大家非常熟悉的专辑 Start From Here。 一首呢一个版本是英文版本，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中文版本。这首歌曲的第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穿上你的鞋子，人们跟我这么说。据说王若琳在录音室的时候呢，经常喜欢不穿鞋，然后呢也是经常被其他工作人员去说和唠叨，所以就把这样的歌词真实的写在了其中。自在的状态在我们今天所在的怀特小镇这个14层的楼里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当然来到这里呢，你也会发现怀特小镇的风景啊还是非常漂亮的。小镇背靠高山，面朝大海，除了一个小港口和外界相连，还有一条长达4公里的隧道可以让我们通往外面的世界。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是一条单行线，每个方向呢只会放行一个小时，而且格外需要注意的是时间节点哈，每天晚上10:30的时候就会关闭。如果你出去玩得嗨了，这个时候回来晚了，你就会发现你会被困在隧道外，被困在隧道外面，只好躺在车里，然后把天窗打开，看着外面的星星，感受一下这里一个人被锁起来的过程吧。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很有意思，来自于痛仰乐队的歌曲叫做盛开，整首歌呢基本上都是在念白，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他们自己版本的 rap， 但这样的念白呢我觉得很舒服，还是提醒大家可以把声音开大一点点。 有时候想着忽然想，有时候总是忽然长，有时候天亮太多变得很累，有时候山外有山，有时候人外有人，当我回想着远方要最美的风景，夏凉风冬暖阳春花开秋百能四季交替，不再幻灭如常，温暖我心里的是总有一些种子。 盛开盛开盛开，像一朵雪莲盛开盛开盛开盛开，像一朵 会在故事里发生。有时候你告诉我我没有错，是我的本能在闯荡。写给你的纸对手会显得没有头绪，喋喋不休。那些突起来的故事，现在不是最好。今天开始飞跃，你说今天不是最好，要从现在开始飞跃。 盛开，盛开，盛开，像一朵雪莲。雪莲盛开， 有时候冷漠也会悄无声息的蔓延，在一丝光亮一丝温暖一个渴望的拥抱。你试着微笑，重新回到人群。有时候身体的苦修像心灵的远行，你试着微笑，重新回到人群。你对自己说，嘿，别泄气，这是新的一天。 盛开，盛开，像一朵雪莲盛开，盛开，盛开，像一朵雪莲盛开，盛开，盛开，盛开，像一朵雪莲盛开。雪莲盛开。 歌词幽默深情，具有诗意，来自于痛仰乐队的《盛开》，磁性低沉的演绎呢，让这首歌更具有吸引力。歌里的歌词这样唱：有时候山外有山，有时候人外有人，但我会想着远方有一道最美的风景。11:54，拥有着最美风景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最后听到的一首歌曲很浪漫。 一个人的晚餐不用准备，两个人的碗筷，走完一个人的旅程不用担心有分开的可能，受一个人的伤没必要强迫别人。喜欢一个人，一个人宁静的夜晚，我喜欢一个人，一个人奔跑在雨中，我喜欢一个人，并不代表我不爱别人，我喜欢一个人，可以奋斗到清晨。 一个人怎样？一个人可以很潇洒，一个人可以很浪漫，一个人可以很惬意。此刻听到这首作品就叫做《我喜欢一个人》，来自于 Rainbow 计划和钟声的演绎。 看一个人的电影不用顾及两个人的口味，逛一个人的商场，今天我不用花太